怎么感觉不到你？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。 僵尸

再坚持，好多次走在街上，照相你的影子，有些坚持花一辈子，也只是刚开始。能不能拨通你的电话，告诉你的心事、我就是对爱太过真实，就是不懂怎么修饰，永远不能控制，思念不可能理智。我不管你现在的样子，要你再找我爱一次，原谅我的放肆，我只是在真实。那是你还给我的戒指，每天为你擦拭，我不管台下什么意思，我只想对自己诚实。我就是对爱太过诚实，就是不懂怎么修饰，永远不能控制，思念不可能理智。我不管你现在的样子，要你再找我爱一次，原谅我的放肆，我只是在诚实。就是永远不能控制，思念不可能理智。我不管你现在的样子，要你再找我爱一次，原谅我的放肆，我只是太诚实。 放弃你。

是充满了期待，因为你会回来。你是太阳，我的爱，你因为我而存在。你是太阳，你是爱，暖暖照在我心海，所有的伤害像乌云被划开，希望和关怀存在。太阳，太阳啊！ 找个属于自己的地方，做一个探险冰封尘，飞翔在高高的蓝天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，充满多少陌生新奇的脸，做一个探险冰封尘，飞越过重重的山， 飞越过重重的山巅，闯一闯天涯。

爱没有了希望，

全都不要，只要你诀别拥抱。你快乐就好，让寂寞喧闹，我已经无处可逃。 Thank you.